韩文清、林敬言、张家乐、张新杰，因为他们四位的存在，霸图显得无比强大。但是霸图战队却也并不是只有他们四个，宋其英、秦慕云是霸图本轮团队赛出场的两个。秦慕云加入战斗时，双方的优劣已经显然，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丧失斗志，他依然拿出最好的状态在逆境中拼搏，奉献了接下来那半小时精彩激烈的比赛。宋其英呢，擂台赛及全队最后的希望出场，到底没能扭转落后的现实。团队赛队伍依旧派他出阵，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迎来的却还是一个苦涩的结局。 为什么？ 宋其英是在强自忍着，但是泪水早已经滑满了脸庞。 前辈们明明已经那样努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是…… 宋其英不甘心，不理解，他自己还年轻，还有未来，作为一名霸图的好汉，他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泣不成声。但是他是有未来，他身边的队友，那些行将退役的前辈们呢？他们早已经过了可以浪费机会的年纪，他们能停留在这个场上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正因为如此，他们以不输给任何人的态度努力训练，到了这种时候，他们也依然没有放弃过哪怕是一丁点可以让自己寻得提高的机会。这一切身为队友的宋其英可全都放在眼里，他们是那样的珍惜机会，可是到头来为什么机会却偏偏不青睐他们呢？那么多的努力，那么多的汗水，那么多的一切，为什么换的却是失败？为什么？宋其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谁。一旁的秦慕云拍肩安慰他，前边张新杰也准备回来带走他，却听到走到他面前的叶修平静地说： 以为努力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不要太得意忘形啊。 得意忘形？宋其英的样子哪里像是得意忘形了，这词儿用的让宋其英都禁不住一怔。 比努力，你以为我们星星就会输给你们吗？不，不会，我们不会，任何一支队伍都不会。在这个赛场上，努力是最不值得拿出来夸口的东西，因为这只是基本，是人人都会做到的，最底层最渺小的东西。搞清楚这一点，再向高处攀登吧。继续努力。 说着，叶修已和霸图的第六位选手秦慕云握过了手，而后向着全场观众致意，哪怕这里是霸图主场，哪怕这里拥有最多痛恨他的荣耀粉丝。掌声有，但到底还是很矜持，哪怕有那么一瞬间也会被叶修感动，但是旧恨未了，今儿可算又是结了新仇。霸图粉丝没起嘘声，能给叶修这么点矜持的掌声，那就已经是因为今天叶修所带来的那份感动了。裁判在现场正式宣布了星星战队的胜利，客场看台这边这一瞬间才算真正欢声雷动了，有了点胜利者的模样。而霸图粉丝们的掌声在这一刻可也不弱，但此时就不再是给胜利者，而是给今天的失败者，霸图战队。即便掌声中藏着无数的失落，但是他们一定要告诉他们的战队，哪怕失败，他们却也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你永远不会孤独。两队就这样走入了选手通道，一路上双方也都没再有什么交流，而后各归各自的备战室。接下来记者招待会却是联盟要求两队都必须要参加的，这个次序不分主客队，而是败队先胜队后。先出席的自然就成了霸图战队，这场失利所象征的已不是这一轮，而是这一个系列赛乃至这一整个赛季的失败， 霸图所需要面临的问题显然也不仅仅会局限于今天这一轮的比赛。韩文清、张新杰、林敬言、张家乐出席霸图记者招待会的这四位，他们的聚首让整个荣耀圈都燃起了一腔热血。这样的阵容单只是提一提名字都能让一个荣耀粉兴奋不已。但是一年失利之后再一年，让人兴奋的阵容当中隐藏的缺陷当然人人知晓，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缺陷才导致了这一豪华阵容可以成型。但是接连两赛季的失败，这支豪华军团到底没有完成人们心中的期待，也没有完成他们为之聚集的目标，他们会何去何从？相比起今天比赛的内容，这个战略层面的疑惑恐怕才是眼下更多人关心的。不过提问总还是需要循序渐进，尤其是面对霸图这样一支让人望而生畏不得不尊敬的队伍，完全没有记者打算一上来就给予他们难堪。 首先很遗憾霸图今天输给了星星， 先站起来的记者说着这种场合下最常见的开场白，而后顺势引出的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 你们是怎么看待今天对手的表现？ 非常出色。 作为队长的韩文清第一个出声回答了问题，用的是那种记者最讨厌的答案。不过随后他就偏了偏头看了看身边， 让新杰来详细说吧。 好啊好啊， 这点大家不反对。张新杰的话对问题那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种评价对手的问题是最容易得到场面化的，但是由张新杰来答的话，那一切恐怕就都不一样了。 擂台赛还是团队？ 张新杰接过话题后立即认真地反问。 团队团队， 记者忙答。团队有整体有个人，肯定是比擂台赛的分析有料得多。 团队赛我赛后有过确认，本场比赛的刷新点是随机确定的吧？ 张新杰上来就显严谨本色，比赛中的疑惑他一结束就立即要搞清楚。 是的， 记者们纷纷点头表示肯定。张新杰点了点头，露出思索的神情，通过这一点起步又是将整场赛事过了一遍后，这才很慎重地开口。 星星今天团队赛中的表现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初开场的随机刷新造成了星星唐柔一人独对我们全队五人的局面，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利。而唐柔当时的决定果断迅速，而我们却略有一丝犹豫，这就是因为双方都不知晓的随机刷新造成的。而在这种背景下，本处劣势的星星却可通过我们这一丝反常的犹豫对局面的掌控把握一丝先机，他们十分大胆地让唐柔单枪匹马地对我们进行引诱，而后利用峡谷地形布下多层次的打击，试图不断地消耗干扰我们。 张新杰开始回答记者问题，特别详尽而且特别实在。记者问的是对手的表现，他就果然只谈对手的表现，有关霸图的表现如无必要那是只字不提，更别提点评了。虽如此，记者却不觉枯燥，因为张新杰的实在，他们从这里可以听到的或许将是凭他们自己的水准无法做出的解读和判断。虽然大家更关心霸图的大方向，但是本场比赛也确实精彩，尤其叶修制造的那一次舍命一击，大家也确实想就这个话题聊上一聊。实在的张新杰大家还没精准的问题抛到这儿，但是因为这也是比赛中的一部分，甚至可说是最高潮，他的分析靠近这一位置时也不由得就变成更加详尽起来。 罗辑从出场上就已是一种布局，因为系列赛的第一轮当罗辑这位选手在场时，我们会相当介意地形。星星在峡谷出口的伏击并不成功，可说是依靠叶修君莫笑出人意料的技能和发挥才稳住了局面。星星在此时处于防守姿态，但是有明确的撤离方向，他们的撤离是指向了本图核心区域七彩泉，而这片区域是我们当时还没有机会去了解。这个去向是星星所期待的转机， 这是当时我的理解，但是从之后来看，这个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对于自己的判断，张新杰一点都不掩饰，直接打上错误的符号。 星星是在等待转机，而这个转机并不是七彩拳，而是让我们以为转机是七彩拳这回事。 当我们做出这种判断时，那么要消除这种未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到达七彩拳前奠定胜势。 从峡谷中击杀方瑞的海无量开始，我方在人数上处于领先，而在形势上也处于压制，这就让我们在当时采取了比较大胆的攻击姿势，而这才是星星真正期待的转机。 他们的布局可说从方瑞被击杀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他们有被压制，但是控制好一定的分寸，这个分寸是他们需要反弹的空间，然后就是等待，等待我们放手加强攻势时开始引导形势，将我们的角色逐渐从治疗身边移开。 这是一个套路，我从赛后有了解过，在这个过程中星星没有消息上的交流，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套路设计，如果临时起意不可能没有沟通，所以这是一个星星有过演练的战术套路，在当时或者更早，所有人接到一个信号后就开始执行。 灵猫能执行换位，肯定是出于军木校的召唤，而这个召唤没有人察觉，至少我们场上没有， 这一点非常致命，因为罗辑在这套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军木校的灵猫是隐藏在他媚光的召唤兽之中，而兽王四元素的存在是对我们注意力一个最大的吸引。 如果早知那只灵猫是军木校，放弃这种担忧，最终罗辑对林静言的引诱将不成立，哪怕他进行了兽王四元素阵的吟唱，但是灵猫并非媚光的召唤兽，这个阵势最终是不会成立的。 但是很可惜，我们都被骗了。从我们没有察觉那只灵猫是军木校的召唤兽开始，